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依旧微合双眼，面色平静无波。在外人看来，他手中的竹杖随心所欲，似乎想敲哪里就敲哪里，没有半点章法可言。可就是这样毫无章法的打法，却使得段文央不敢轻忽大意。他的表情甚至比方才与李青鱼交手时更加凝重，二人转眼之间就已交手过百招，从地面到屋顶，又从屋顶到树上，身形飘忽，光影不定，时而和缓，时而凌厉，彼此交手快得不可思议，武功稍差一点的都无法一一辨认每一招路数。到目前为止，沈乔也没有落下风的迹象。趁着段文央没空理会他们，苏家人赶紧上前将苏威团团护住。苏乔又让人把母亲兄长送回内屋，自己则强忍着痛楚留在外面。所有人越看越是惊讶，最吃惊的莫过于段文央。之前沈乔在段文央和李青鱼的奚落叹息下没有发作，大家觉得很正常，因为不单是段文央，连其他人也觉得沈乔到了这种境地其实已经将近半毁了。名声可以重塑，武功想要恢复却很难。一个没有武功的人在江湖上是无法立足的，若只能凭借他人庇护，不管庇护他的人如何厉害，在别人看来就是废物，谁都有瞧不起他的资格。但偏偏是这样一个废人做到了连在场绝大多数人也无法做到的事情，他不仅拦下段文央，而且还能与对方堪堪打了个平手。 沈乔终究是玄都山掌教，纵然天下第一道门这个称呼多有吹捧之意，但沈乔能够成为齐凤阁的继承人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 是啊，可话说回来，如果他能与段文央不相上下，之前又怎么会输给坤爷，落得那般下场？难道其中另有隐情？ 乱纷纷的念头在众人脑海一掠而过，更多人目不转睛看着二人过招，生怕漏过半点，只觉得精彩纷呈，不比方才李段二人交手逊色半分。在战圈之中的沈乔却不如外人想象的那般轻松。实际上，段文央的确是很强，他的武功也的确在坤爷之上，这都做不得假。沈乔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，一来他有那五成功力打底，二来段文央之前与李青鱼交手也的确受了点伤，三来玄都山的武功暗合玄门八卦紫微斗数甚至诸天星象，精妙莫测，段文央没有接触过，难免会失了先机被绕进去。外人看着花团锦簇，段文央一边接一边，边边都似雷霆万钧，势不可挡，霸道强横的真气随着边影一道道强加在沈乔头上，令他的压力一重接着一重，如同脆弱的瓷器，虽然漂亮却行将崩裂，不堪一击。啪的一声，竹杖断为两截的声音传来，李青鱼随即将手中的秋水剑朝沈乔掷过去。 接着， 沈乔听音辨位，头也没转一下，伸手稳稳接住，剑气一荡，不偏不倚，正好从对方九重边影横空劈下，刹那间山崩地裂，万葛蒸馏决堤而去，势如破竹，再无一物可阻挡。段文央脸色微变，不得不松手后撤，边影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道白光。这道白光并非剑气，只因它无形无质，更无真气之感，飘飘然如柔软丝带，却如影随形，仿佛有自己的意识，直奔段文央而去，紧追不舍，片刻不放。 这是什么？也是剑气吗？ 不，是剑意。 那怎么跟刚才李青云使出来的不一样啊？ 李青鱼那是无形剑意，这却是有形剑意。 无形胜有形，这么说是李青鱼更胜一筹。 剑意本无形，何来无形胜有形之说？若能修出有形剑意，那就意味着此人得剑道精髓，离剑心之境不远了。 展子虔恍然大悟，对沈乔霎时从好感上升到崇拜。段文央这一退就退了数十步，然而白色剑意看似柔弱无骨，却丝毫未减其锋，不依不饶，似乎非要缠上他才罢休。边围与剑意相遇，这根由南海鳄皮加上数十种药材炼制而成的鞭子，居然生生被剑意削去一截， 段文阳面色微微一变，掌风朝剑一拍去，瞬时若云起绝壁，劈炼横江，水天相遇，茫茫一色化为混沌，令人不知何处而起。滔天巨浪变作石质朝四面八方涌去，剑者无不变色退避，只等退了好几步，方才发现这扑面而来的并非真的浪涛，而是如同浪涛一样的残留剑意。众人回过神来，面上却仍有森寒水气之感，由此才体会到剑意的厉害。展子前觉得有趣，忍不住在面上抹了一把，手上自然是什么都没有，但谢香对他道， 这是因为他的有形剑意还未达成的缘故，若有形剑意真至化境，难保旁观者亦不会为其所伤。 我看着他的内力真气似乎与剑意有些不符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 他应该是身患旧疾，内力大不如前，纵然练成剑意，也无法发挥出剑意的最佳境界，恐怕支撑不了多久。 展子前忙向沈乔望去，他对沈乔颇有好感，自然不希望对方落败，只是重重剑光边影之中却很难细看两人神色。段文央有些倦怠了，他的鞭子被削断了一截，先前又在与李青鱼的交手中受了点伤，此时早已后悔小看沈乔。对方纵然内力有些不济，剑意却凌厉无比，段文央的内力再强也不可能源源不断输出，眼见剑意色泽大涨，只怕又有卷土重来之势，当即便不再恋战，撒手后退。 沈掌教果然名不虚传，今日不得空，改日再来讨教，就此别过。 他想走谁也拦不住，此人虽生在突厥，轻功却高得出奇，路数古怪，身法诡谲，在场无人看得出来历。沈乔没有追上去，他是唯一一个同时与坤爷和段文央都交过手的人。坤爷的武功不可谓不高，但如果沈乔没有被暗算中毒，半步风之战落败的那个人必定是坤爷。然而段文央不同，沈乔虽然武功减损大半，眼光还在，这个对手的可怕程度令沈乔吃惊。他虽然看似占了上风，却没能试探出对方的极限，刚刚如果再打下去，处于强弩之末的沈乔一定会输，但段文央却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撤手离开。沈乔站在原地调息，发现自己刚刚使出有形剑意已经消耗了大半真气，此时身体虚弱得很，连维持平常走路都极为勉强，不由暗自苦笑。 沈掌教， 多谢李公子方才接见，可惜沈某功力不济，平白辱没了这把好剑。 我方才失言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 李公子客气了，若无你及时接见，此事我怕已横尸场中了。 沈掌教，你若无地方可去，纯阳观可以提供栖居之地，你不必委屈自己寄人篱下，依附不喜欢的人。 师弟今日这是怎么了，竟能说出如此温情的话？他心性一向冷硬如铁，看重的只有武道，平日里对师父和同门师兄弟还算有些温度，却从未见他对外人稍加辞色，更不要说邀请谁去纯阳观住了。真没想到他竟对素昧平生的沈乔另眼相看。 多谢李公子的好意。 谢是谢了，却没说自己需不需要，就是婉拒了。萍水相逢，彼此没有多少交情，沈乔不想因为自己的事给纯阳观添麻烦。李青鱼点点头，也没再多说，提着剑便走。方才人人嘴上不说，心里难免瞧不上这位落魄的昔日掌教，可当沈乔与段文央交手之后，这种想法就荡然无存了。就算沈乔是占了后手的便宜，可当时那种情况下，如果没有他出手，谁又能拦得下段文央？谁又敢说自己一定能令段文央知难而退？秦老夫人在侍婢的搀扶下走过来，带着苏威苏乔给沈乔行了一个大礼。 多谢沈先生及时搭救吾儿，还请受老身一拜。 哎，老夫人不必客气，段文阳去而复返，欲携美阳献功为质，不免有失厚道。我既来府上做客， 自然是要施以援手的，此乃分内之事。 无论如何，从今往后，您便是苏府的大恩人，苏府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。沈先生若有什么要求，苏府一定尽力为您办到。 即便苏家能办到的也许并不是那么多，但能许下这个承诺，可见秦老夫人真心感谢。一场寿宴因为段文央的插手而结束，大家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普六如今与沈乔一并走出苏府，又邀请他择日上门做客，这才告辞离去。沈乔正要上马车，却被展子虔喊住。 沈郎君留步，方才一直想与你说话，却找不到机会，还请千万答应我一个请求。 何事如此郑重？ 啊，我想请你允我将你入画。 入画？ 正是，我由来爱丹青一道，最喜欢神仙人物。只是这世间芸芸众生，又有谁才是真正的神仙？直到我看见沈郎君，便觉得你与我心目中的神仙人物最为接近，所以想请你让我临摹可好？ 临摹？ 啊，沈郎君勿要见怪，师兄爱画成痴，时常如此。师兄，咱们还是不要打扰沈郎君了，赶紧回去吧。 师弟，你别拉着我呀。沈郎君可千万别太快离开京城，展某一定择日上门拜访。 沈乔失笑摇头，回身上了马车，掏出帕子，一口血便吐在上面，神色立时跟着萎顿下来。段文央被他的剑意所伤，约莫要半个月才能恢复过来，他自己也没能占得什么便宜，同样伤了元气，只是方才一直忍耐不显罢了。谢香想必也是看出这一点，才不让展子虔多做纠缠。燕无师素喜奢华，下面的人投其所好，车厢内也布置得舒适华丽。沈乔让车夫启程回少师府，便不必再做掩饰，整个人都靠在车壁上，满面疲倦，微微蹙眉，不知不觉便昏睡过去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